学嘅轨道上行稳致远，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经过多年的发展，中欧已经形成强大的经济共生关系，希望法方推动欧盟继续奉行独立和积极的对华政策。马克龙说，法方秉持独立外交，反对阵营对抗，面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形势，法方希望同中方继续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密切高层往来对话。双方亦都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明确一贯，主张停火、止战、和谈。国际社会应该为此创造条件，中方亦都将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43点，升723点，总成交金额205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4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1点，升2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8蚊，升27.4；阿里巴巴78.9，升7.85；盈富基金18.45，升7.5；美团166.4，升9.9；恒生中国企业63.26，升2.76；港交所309.2，升17.4；碧桂园3.2，跌6仙；快手52.2，升5.05；京东集团217.4，升16.6；中国平安44.15，升2.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是7.82，英镑9.261，瑞士法郎8.326，澳元5.283，加元5.897，新西兰元4.817，欧元8.14，每百日元对港元5.6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3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0点，升26点。港金报16,61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75美元，卖出1,7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贡普通道嘅冧树咧，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嘅车龙咧都系消散紧噶啦。两边去到西贡公路近南边围，同埋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龙盘苑，而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比较车多，而家排到去坟场对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慢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象鼻山路愉景新城屯门方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尖山隧道入口沙田、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5:40，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头早的6:3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咁就有佢嘅新歌，佢第一首即个人推出嘅个人作品啦，《蓝颜知己》一間聽到啊，六點鐘 係冇錯冇錯，咁啊轉頭六點鐘可以留意啦。咁啊今日想講啲咩咧？就係邊日講嘅咧？上個禮拜、琴日講啊，上個禮拜講嘅，我就多謝你話，即係成功幫我爭取到可以打到羽毛球啊嘛， 係 啊， 因為你就即係好好地幫我安排一個 book 場 嘅安排啦，咁啊令到一個好耐冇做過運動嘅小朋友準備重返呢一個嘅運動場啦，咁樣。咁、 yeah. 但係我發現咧，即係萬事俱備啊。只欠球拍， 系攻欲善其善，必先利其器。 系啦，因为咧，以前读紧书嘅时候咧，其实屋企系有好多拍嘅，即系间唔中咧系会咁噶嘛，即兴约啲朋友打波咧，咁手头上冇啊，买一个翻屋企，冇又买一个翻屋企啦，咁变相搞到屋企系好多球拍啦。乒乓球拍我有好多，即系正手噶，直板嗰阵 时，直板环板 系直板环板， 你得直定 环 噶？ 我两样都打嘅，但系后屘就横多啲咯，顺手啲咯，感觉。 而因为长度可以弥补翻。 喂，人身攻击啊！系我承认， 掂到个台边啊， 系啦，如果唔系只手就可能唔系好够长咁。咁所以变相羽毛球都一样嘅。咁但系当然羽毛球我就唔系咁识分啦，因为你乒乓波、你直板、横板个揸法唔同，你好明显有个分别喺度噶嘛。咁羽毛球拍咧，我就唔系好识得分。即尤其細個嘅時候，其實冇一個好深嘅鑽研，就係知道佢係打到波就夠㗎啦。咁就買咗好多個翻屋企，我記得有啲係好重、好聚手 嘅，重手輕啲嘅。 係啦，有一啲就輕啲嘅。咁啊，所以買下買下，後屘我偏向買啲輕身啲嘅球拍，因為重嗰啲咧。细个你知我啲手腕真系好幼，你睇我而家手腕都唔。 其实我同你差唔多，我啲手腕都系幼。 咦又系喎？咦你手腕都系溜柔咁得意。 幼噶，其实系。 你大只累累咁，但系。 高噶咋？但系冇啊，即系啲手手脚脚成个都细份 嘅。又系嗰啲外星人嘅。 罗斯威尔。 系罗斯威尔嗰啲身形。咁啊，所以变相后屘就揸啲轻身啲嘅拍，咁打落去咧就手腕冇咁攰，同埋冇咁容易整亲，因为我试过挫到啊。嗰、那個球拍重得滯咧，你發嗰下個力唔攞得唔穩咧，就挫到個手腕。咁啊，所以之後用啲輕心啲買好多個翻屋企嘅。咁啊，記起係嚟緊要打波啦。咁我呢幾日咧就趁住 weekend 喺屋企有時間。我就去揾翻，係試時候揾翻啲球拍出嚟，啲老戰友係嘛？啲老戰友就要 收埋咗咁耐， 收埋咗咁耐，終於啊韜光養晦要攞出嚟啊！咁但係咧，我發現咧，我揾咗成日咧，我係揾唔到嘅，一個都揾唔到。因為我突然醒起，因為我之前結咗婚之後搬屋咧，我好似抌曬啊！ 係㗎，你冇人搬屋嗰陣執房都係㗎，你嗰刻見到一個，譬如球拍咁為例。啊！我對上一次打幾時呢？五六年前啦，下一次幾時打？五六年後啦， 係啊， 你會覺得短期內都唔會打到， 冇錯。 跟住見到佢又殘殘舊舊，就有一個諗法就浮現咗啦。到時再買咯， 係啊， 到時真係要嘅咪再買咯。 你講得非常之 有道理，樣樣都留喺度，邊有咁多位啫？ 冇錯，同埋嗰陣時個心態係好衰噶嘛，即係我都係嗰啲即興人咧。就算我知道會打波咧，我都係去到臨急臨忙先走嚟買噶嘛。我永遠唔會記得屋企係有呢樣嘢嘅。咁所以於是乎，我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個球拍啦。咁啊，准备要去买啦，但系呢个都唔重要，重要嗰样嘢系，当我抄下抄下嘅时候，我发现球拍我系揾唔到，但系揾到好多无无谓谓，但系又唔知点解摆咗喺屋企好耐嘅嘢，即系 例如系咩？ 例如系一啲奖杯啦，烂嘅， 都唔甩头甩骨嘅，都叫系攞过奖啊， 唔系我噶。最正系咧，我發現有一個獎杯唔係我 的， 係我啲 friend 嘅，但唔知點解會喺我度。跟住然後我就影俾佢睇， 好無謂啊！呢、這個舉動本身都好無謂啊。 係啦，咁我就問，我就影相俾佢睇啦。我話：咦， 點解你個獎杯唔喺度？ 係啦，好耐冇聯絡過嗰啲朋友。咁跟住然後佢咦，點解會喺你度嘅？跟住我話：係啦，你記唔記得自己都有啲咁嘅嘢喺我身上咧？ 有冇兴趣攞翻？ 佢话我都唔记得我有攞过添啦。咁跟住后屘，我话不如咁啦， 我俾翻你啦。我话真系好牙掟啊！我话我屋企连我自己嘅嘢都冇位摆，我连球拍都冇位摆，我摆你个奖杯喺度唔知做乜咁样。咁佢话诶。唔好嘅，你都 keep 咗咁耐啦， 不如唔揸就 keep 多几年啦。 不如你帮我处理咗佢啦，咁样。我话吓，话晒都系个长辈嚟噶， 我会处理得个结果就掉嘅啫。 系啦系啦，即系就算我觉得嗰下就系、是、个尴尬位就系、是。就算掉都唔應該係由我去掉嘅、嗯，即係我覺得我應該點，無論你最後係咪掉都好啦，我應該都將嗰個獎杯 俾 翻你，咁然後你先攞去掉， 係 咁係誒會個感覺好似好啲咯，同埋將來有朝他朝有一日你後悔，你唔好走嚟怪我嘛，即係最興噶嘛，有啲隔咗幾年話、哦、喂。你嗰年咪同我讲话你keep 起我个奖杯嘅， 做咩掉咗佢啊？ 你仲冇 keep 住啊？我抌咗咯，你叫我抌嘅，系咩？我有叫你抌咩？即系实会有呢啲状况嘅。 我叫你处理啫，我冇谂过你真系抌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唉，识咗咁多年，你唔系唔知我啊嘛？ 呢句 咧， 呢句兜翻车落去。 系啊，咁所以我而家就喺度纠结紧，我嗰个奖杯仲摆咗喺屋企，我唔知道应唔应该。真系听佢， 你知唔知佢住边啊？你不如寄佢。 唔系啊，嗱，你又另一个问题啦，寄俾佢唔紧要啊，但系嗰啲系啊，好贵啊，同埋你谂下几难包啊，嗰、那个奖杯，佢唔系细噶，佢系嗰啲大大只嗰啲嚟噶，即系高身嗰啲嚟。 即系佢全场总冠军嗰啲大杯。 系啊，我系塞咗落嗰啲衣柜底啊。 系。 即係擺咗喺度好耐啊！直頭係唔記得咗呢件事噶啦。咁、 哦、 然後諗住抌啦，又好似好嘥咁樣。咁然後我問啲同啲朋友，其他即都識得呢位朋友嘅。我話喂，點啊？你哋有冇人肯幫我處置嗰個獎杯去啊？ 傻啦，你都傻嘅。 跟住然後佢哋梗係冇人想接啦，係嘛？佢哋就俾一啲提議我。唔紧要啊，你攞嚟当生果篮咯，你嚟栽条蕉咯，摆条蕉喺度咯， 摆条蕉都唔系攞个杯啦， 当装 呢啲傻嘅。 系啊，即系我就唉，而家就棘住喺呢个位咯。你有冇试过喺屋企无啦啦揾揾下，揾到啲好唔属于自己或者好觉得好意外嘅嘢啊？ 如果咧系唔属于我嘅嘢，而我好耐冇见过人啦。 你会直接唔出声抌咗， 直接处理咗佢噶啦，因为即系对大家嚟讲都唔紧要啦。而嗰啲 咁啊系，你咁耐都冇揾过我， 不过通常都好少呢个状况嘅。好多时候咧系一啲比较尴尬嘅物件，你后边奖杯嗰啲，我自己以前叫做好彩，以前我唔系攞好多奖，咁所以咧 即系都有攞过， 好少咯，即系嗰啲偷光无端端班制跑步攞个第三咁咧，系啦，咁嗰啲少少地还好嘅都处理到啦。有阵时喺啲系好有纪念价值嘅嘢，而通常纪念价值嘅嘢咧系冇实际用途， 系绝对同意。 嗰啲你摆又唔系，掉又唔系， 鸡肋啊！ 正所谓食之无味啊，弃之可惜。今日舉個例就係以前中學咁你畢業嘅時候，佢會有好多嗰啲畢業嘅紀念品， 係 例如一嚿水晶就係你舊校舍嘅嗰個圖案啦，或者個形啦， 我知邊啲 靚嘅 懶靚嗰啲啊嘛， 係啊，都唔係懶靚，都真係靚嘅。再加上搬咗校，咁即係你呢嚿嘢，你突然之間拿起手想買翻，就唔係嗰件事啦。 係嘅，係嘅。 咁佢個 size 咧都一個手掌咁大，話大唔大，話細唔細。摆出嚟咧又铺陈，收埋佢你又唔知归类去边度。 系系系。 咁又唔止一嚿嘅，佢可能咧学校本身就一嚿，跟住嗰阵时班会啲学生自己 整多嚿。 咁啊，水晶啊，摆出嚟都叫有啲嘢睇啊。佢跟住咧就会有一啲明信片啦、啊，有啲明信片你又唔会攞嚟写嘅。 系噶。 咁啊，真系 系即系冇署名嗰啲嚟噶。 冇噶，即系佢嗰啲卡俾你可以即系留念咁样咧。咁你摆喺度做乜咧？ 你又唔会寄俾人 佢啊？摆喺度无端端又唔会攞嚟睇啊？但你抌咗佢咧，就冇噶咯。 系啊，个即系但系真系好棘，就系你抌咗，因为你攞去回收咯，会唔回收得嘅咧？呢啲啊， 即系纸嚟嘅，普通纸系得嘅。咁但系你觉得回收咗佢，就头先嗰个纪念性问题。咁、纪念性嗰样嘢就令到好吊诡啦。跟住有啲咧就旅行嘅系嘅，以前好中意去到旅行咧，就攞啲地图翻嚟啦，就证明自己哇，我去过嗰个地方咁。咁啊有噶，有搭地图，你而家望翻啊，我嗰时去过呢个地图边度？ 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但系张地图有几靓，我又记得嗰个 trip。虽然我揾唔翻地图，我去过诶边啲位置啦，咁同埋就算你记得咁又点咧？张地图你又冇嗰啲相，又冇个人喺里边。但系又真系当年攞嘅，你望住佢，你又会谂翻起嗰个旅程喎。因为如果你唔拎住佢，冇咗个实物，可能你突然之间你真系会忘记咗个旅程。 系， 你有时候你要需要触景生情噶嘛。虽然好似咁样用有少少唔好， 好易 set 咗啲。 系啦，但系你要见到嗰样嘢嚟回想翻。 联想到吓。 咁所以我就储落好多一啲咁样嘅嘢喺度咧，有时又归唔到类。最惨你夹硬帮佢归类，假设头先嗰个旧校水晶。同埋呢一个旅行地图，我当系一啲叫纪念性嘅嘢啦，咁样摆埋一齐。跟有时都好啦，隔一段时间执房，好啦，哇呢样嘢想纪念咁、啊，吓、啊、我个地图同埋水晶摆在边，喺嗰个柜啊，定系嗰个柜咧？点解我搵唔翻？ 因为执得太埋啦，咁样 系啦，因为我仲要搵啲纸盒咧。冚住佢，跟住喺个面度又唔写个盒里边系啲乜嘢啦。因为你想尽用一个空间，你嗰个盒里边咧有几类嘢嘅。咁跟住我就啊，逐个打开，就好烦啊。 曾经咧，我系有谂过咧，不如即系因为我都有呢啲好多旧校嘅纪念品啦，即系嗰啲班 T 啊、班书啊、嗰啲班嗰啲长刊咁样啦。跟住然后我有谂过同旧校嘅老师，即系有啲系熟嘅，倾到偈嘅，间唔中都会喺网上边倾几句。我有谂过提议佢哋。喂，不如咁啦，你哋谂啲新嘅嘢啦，你哋唔好再送埋呢啲咁无无谓谓得个摆字啦。我话我真系摆咗十几年啦，我完全冇攞过佢出嚟啊！ 就系噶， 你觉唔觉得好无谓啊？咁跟住佢答我，其实我都觉，不过即系冇第二个，即系冇佢谂唔到第二样嘢代替啊、 哦。 所以即加上年年送嘅嘢都系做呢啲纪念品啦，咁又好似无谓。特登嘥心神去諗啲唔同嘅嘢啦，即加上有時啲同學仔未必有咁多諗法啊嘛。有時有啲同學仔好好嘅，佢話試過有一年係有同學仔主動話要求做其他嘢，係比較有用嘅性質去做紀念，就係整一件唔知班 T 嘅，佢哋嗰一年整咗嗰個年度嘅學校嘅。畢業 T 咁樣啦，咁呢啲就實用啲咯。咁但係嗰啲水晶球啊，嗰啲獎杯啊，就冇辦法啦，都唔知可以點啦。大家都係安置佢話你以為你多咩？你以為你屋企得一你屋企都係一個啫。 一年啫，你畢業一年啫嘛、 啊。你諗下，我做老師，我屋企收埋幾多咁樣？我話咁你都係俾心機諗過啦，我幫你唔到啦。 俾心機諗過，冇啊。所以我而家開始咧，嗰個習慣就係、是点啊？同自己讲咧，尽量嗰啲嘢收啲 souvenir 或者点咧，谂下你真系有冇用，跟住先至好攞，即系唔好随便。 但系如果人哋送俾你咧，你系咪会即场拒绝咧？你又唔会噶嘛？ 我睇下嗰个系咩状况，即系我举个例，譬如你睇睇戏、睇优先场或者首映咁，佢会有啲小册子咁咧，佢就会俾你噶啦。咁啊，喺门口派咁啊，你可以攞，可唔攞？咁我知道。唔好啦，即系你攞翻去真系废纸回收， 系真系， 即系唔好嘥位啊嘛。咁我就会话，唔好啦，唔好嘥啦，咁样样咯。或者睇完之后，你离场嘅时候俾翻佢哋咯。 都系嘅，有啲人专收藏呢啲嘅，咁你可以考虑俾佢哋咯。我惊我咧，其实迟早都会投得去做鼠嘅，因为我收埋，成日咧都收咗呢啲嘢喺屋企好耐。迟啲一次过谂住攞去回收，但又好似唔系样样纸制品都可以回收到，所以冇噶啦，就咁掉咗。所以我下世都应该是投胎做书的了。 数十秒各欢笑，不再纷扰。过往那夕照，雨后了，陨落了。季节也已变，这病态已蔓延。暗处里度过，发现到最后我只剩低一个，然而无人可解。 改这乐观的信仰，如孤花总有日丰收的倔强，烽烟不会永久侵占这一张，微观中会遇上，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足更没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或慢，如海负担忧吗，也不需要害怕。仰懒与被热血劝退，对抗着挫折愁绪，过去便过去，别再顾我寄居，前方风光明媚，丛林山野绿幽千里。 呢本新闻之前听过有 Ian 陈卓贤嘅新派台作品《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将军澳蓝田隧道同埋将军澳跨湾连接路下个月十一号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话，开通之后朝早嘅繁忙时段，来往日出康城同埋观塘市中心嘅行车时间最多可以缩减大约二十分钟。将南隧道全长大约 3.8 公里，其中大约 2.2 公里是隧道，东面接驳跨湾连接路和宝顺路，西面连接东区海底隧道、观塘茶果岭道和兴建中的 T2 主干路。将南隧道会为现有的将军澳隧道提供替代路线，开通之后可以分流将军澳的交通。政府会在通车当日起豁免使用将南隧道和将军澳隧道的收费。跨湾连接路亦都是香港第一条同时具备行车道、单车径和行人路的海上高架桥，并且会与将军澳海滨单车径连接，组成全长5公里的沿海环回单车径。本港新增595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5431宗本地个案和520宗输入个案，再多13个患者离世。9间安老和1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新确诊个案，合共涉及10个院友和2个员工，47个院友和6个员工列为密切接触者。683间学校一共呈报1281宗阳性个案，涉及1068个学生和213个教职员，其中22间学校的30班需要停课7日。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二站香港对南韩的决赛中，主办机构播错歌。有南韩传媒引述主办单位人员话，冇收过香港队提交国歌。香港榄球总会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唔会进一步讨论。榄总回应查询嘅时候，就话事件回应可以参阅琴日嘅声明。榄总琴日话对事件表示强烈不满，已经收到导致呢一件事件发生嘅完整解释。虽然接受系人为错误所致，但系呢一个错误仍然系不可接受。本港警方正系展开调查，系唔系涉及违反国歌条例或者其他嘅香港法律，包括香港国安法，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负责。今期居屋一共7个项目今日拣楼，第一个拣楼时段在朝早9点钟开始，位于乐富的房委会客务中心门外已经排起长龙，包括抽到首轮拣楼号码的市民。

我孤单一个失宿街过这惨况，凉风可否吹熄外风，渗透我每寸血管，起身可兑换他身的我们厮守结伴， Travis 呢套嘅新歌填词邀请到姜玲乐，一个西方味好浓嘅底 beat 之下咧，亦都会有一啲中式音乐融合喺当中，有呢首《梨花》。西方的科幻声效融入了一些节奏上好像木鱼的声音。继续是将一些叫中西融合的一个编曲，它是 Candy 孙听了它新歌叫做在天空掘一个洞。 即管恋爱不要等，茫茫一刻即将发生，也懒得管开心痛心，全身伤势通通不要紧，如同坐添加的快感，唯一不想一个人。原来明知想戒的人，爱到天昏转眼地暗，我不在乎生命。I do wanna be the one。原来迷恋偏偏更吸引。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We began our musical quest by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听音乐除了欣赏它的旋律，作品背后蕴藏的历史和文化都值得我们细听。 We will explore the heritage, the tradition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音乐背后的故事。 And a hearty welcome to our show, Tales of Music.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卧底在警察的故事里面一定会出现。 钟姐、 啊、 我觉得你这个年纪我叫你钟姐对你好像不是那么好。 你把嘴真是懂讲嘢。 你这个年纪还老过我嘛，我叫你钟妈。 这样搞法任务会不会失败的？想知道多些就要看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他对自己的事业都很多想法的。 这一行的节奏这么急速，不知道他适不适应到呢？所以我要送这一句给他。电光石火鸡。 嘿，他读运动出身怎么的呢？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新朋友啊 ，Stephen 孙汉林嘅，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系 Stephen 孙汉林， 系我哋送咗呢个卷轴俾你先。今次咧，我哋取巧嘅位置就系我哋冇用 Stephen， 亦都冇用孙汉林， 我哋用佢嘅花名， 好、okay, 啊，都少用花名啊。咁我哋送俾佢嘅呢一句系 电光石火鸡， 系啦嗱，唔好以为好似好乱嚟咁样，其实当中咧，我觉得系有个心意。喺度嘅，即系电光石火嘛，即系对于火鸡嚟讲啦，今年系佢即系啱啱新人发迹第一年，好多嘢我谂系发生得好快啦，有好多嘢系即系啲机会就冚冚声咁样嚟啦，咁所以咧对你嚟讲啊，呢个电光石火咧系一个祝愿嚟嘅，即系希望你可以电光石火之间咧， 系 啲工作啊，啲人气啊，砰砰声咁样嚟啦， 好啊好啊，多谢晒， 我 feel 到佢个样有啲。尴尬，唔 系啊，唔系啊，电光石火可以，我讲嘢都可以电光石火啲。 O K， 系靠你啦，今日。 点解特别会觉得想话，即系讲嘢方面电光石火啲嘅？ 因为我讲嘢比较慢啊， 系， 即系好似机械人咁样咧，咁讲嘢比较慢，咁电光石火啲可以讲得快， 就会快啲， 系啦。 但系呢样系咪即系由叫做由细到大，即使同朋友之间好兴奋都好，都系会有呢一种叫做慢节奏啲嘅讲嘢噶， 系啊，因为我有啲朋友，即系我讲去台湾玩啦，有啲台湾嘅朋友，跟住之后佢叫我 不如你試下快啲講嘢。跟住之後我勁快講，啊，你唔係火雞啦。 但係台灣本身佢哋都慢活過，已經都話叫你快啲喎。 佢哋講嘢都已經算慢㗎啦嘛，有時候 係啊。咁所以就呢樣嘢自己希望可以，即係可能係咪因為而家亦都好似頭先阿斌講，即係好多機會啊，好多宣傳啊，做好多訪問嘅時候，自己就更加覺得呢樣嘢好想，即係更加再叻啲咁。 是啊，因为讲嘢真的可以再叻啲咯，因为我讲嘢口窒窒咁嘅又慢咧，跟住电光石火可能是那些想法啊，即系嗰啲一声想到讲乜啊，跟住唔会甩甩咳咳啊讲嘢。 但系呢一个嘅唔好话压力啦，即系呢一个希望进步嘅位置上系真系即系可能公司同事啊，或者可能系平时工作嘅一啲朋友啊，系真系有同你讲过啊，你如果讲嘅快翻少少咁就好啦咁样。我哋趁冇乜人睇住我哋分享呢个小系啦，分享呢个小秘密咁样。 即系有时我啲 friend 咧，好奇怪，佢有时又话你讲快少少，讲可能冇咁闷，但系我讲快少少又唔似我咯，即系有种好奇怪嘅 系 临界位咁样。 如果讲快少少咧，会系点噶？你有冇得示范到？ 你咁样逼佢， 即系好我例如我介绍自己，即系我平时Hello 大家好，我系 Stephen 孙汉林，我好快 Hello 大家好，我系 Stephen 孙汉林，咁都唔系好似啊。 因为你讲嘅时候系拖慢咗少少咧，就由你嗰把声嗰个特质就会听得到咯。 系啊， 嘅时候，咁啊呢一样自己就好想继续进步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新人一年系好多嘢要学啊，好多嘢试。咁但系喺呢刻而家即系有自己嘅作品推出啊等等咁咧，你自己觉得即系呢一年可能？呢段时间系咪真系好多嘢喺自己身上发生，好多嘢要吸收啊，要学啊，即系除咗头先嗰样之外， 哦，其实系因为其实唱歌其实都有好多类型嘅歌要可以唱啦，跟住其实系要自己掌握到唱啲乜歌，要用咩嘅 character 去唱， 系， 跟住又可能拍剧啦，跟住拍剧又要学点样讲得，即系个语气好啲啊，跟住然之后个戏点样做得好啲啊，跟住其实好多嘢都学。即系可能相处上都好多嘢要学， 系 所以新人真系要我要努力一下， 系但系感觉上即系虽然有呢啲嘢知道要去再学啦，但系有时我哋成日都觉得最紧好玩咯，即系你自己即系 enjoy 个位又喺边一度咧？而家 其实 enjoy 个位就系好多嘢，因为之前我之前翻工系冇接触过嘅，例如拍剧啊、出新歌咁样，其实都冇接触过任何嘢， 系 咁所以好似好似好新鲜咁， 系 咁所以其实每学一样嘢都觉得好开心。 哦， 又问下你啦，即系喺而家面对咁多，即系尤其出歌呢段时间，面对咁多唔同嘅场合底下咧，有冇话边一个场合系会令你特别感到有啲紧张啊？甚或乎是有些尴尬，有些这样的画面是已经出现了在你自己身上的呢？ 其实有的， 就是这一刻 就要答这条问题。 不是其实我第一次出 show 唱我的新歌，我是超级紧张的，我的汗是好像落雨一样落紧来，因为我比较易出汗，然后一紧张就会出汗，因为始终第一次唱自己歌啦，在现场，其实觉得不可以炒，炒就很大镬，就比较很大压力给自己这样。 哦， 其实跟比赛那时候，即是在舞台，因为我想比赛当中是吸收了很多不同的舞台经验啦，即係有啲導師俾一啲嘅意見啦，其實到你自己真係叫做出道唱第一首嘅歌，要喺唔同嘅樂迷面前去表演，同比賽嗰陣時個心態會唔會都好大分別嘅咧？ 其實都大分別，因為其實可能係嗰陣係嗰陣比賽諗緊點樣可以做好自己個 character， 然之後俾評判去知道，因為始終係比賽啦咁。都是一切以做高分为主啦。咁但係唱自己嘅新歌啦。咁就係想點樣可以好好咁表达我想表达嘅故事俾大家听。咁所以係有种大嘅分别，我觉得都係。 即係嗰个出发点唔一样。 係啊， 比赛同埋即係现场演出嗰样嘢。 係即係一个课比赛，一个课分享。 係。咁因为你话而家一段时间自己都要去即系学习唔同歌曲嘅演绎方法啊咁样样啦，咁系咪因为学唱歌呢样嘢都一路以嚟其实都有啊？定话真系特别近比赛前后嗰啲位先至多啲咧？ 其实一直都有嘅，因为其实我都学咗唱歌四五年， 但其實我之前呢一直都是唱普通話歌多的， 是 所以廣東話歌接觸得不是很多， 嗯， 所以其實要慢慢即是真的學回廣東話歌是真的比賽前的就是比賽了之後才練回廣東話歌， 哦， 所以有很多廣東話歌的東西我都要學回， 是不是因为喜欢很多即是可能台湾啊的一些音乐人所以自己开头学是学普通话呢？ 是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周杰伦啦， 啊， 郑杰啦， 嗯， 大个很喜欢胡彦斌啦，啊，所以唱开的都是普通话歌。 是那其实要转去广东话真的那时候为比赛之前要准备最大分别你自己在你的角度演绎上那些可能发音啊处理这些字各样东西是最大会有什么不同 其实最大的分别我觉得真的是咬字因为广东话歌咬字真的很难。真的好 咁你会唔会讲国语嘅时候其实係顺啲即係顺过你讲广东话㗎 我好神奇喎因为我認识啲台湾 fan 啦跟住佢同我讲点解你唱普通话歌又好似好准咁但係你讲普通话呢好似甩甩咳咳咁样 因为係熟能生巧嘅你唱得多所以唱熟咗嘛 係呀同埋听得多 咁，那个发音嗰一样嘢变咗咁要点样练习自己去 prepare for 去唱广东话歌呢 其实可能都系要读多啲囉跟住条脷要灵活啲囉因为广东话嘅脷又向上一个音向下一个音㗎嘛咁所以要做多啲囉真系可能读下报纸呀， 啊， 跟住类似嘅方法嚟练咯。 嗯，咁但系即系呢个咁充足嘅准备，为咗参加比赛，咁嗰阵时有冇自己都有 expect 过就系，是，哦，比赛其实系可以 look for 将来我嘅事业系可以行音乐啊，定系嗰阵时都系有就玩啦，啊，咁。 我其实嗰阵系因为我真系细个好想做歌手嘅， 系 咁所以咧就觉得呢个比赛就当系一个。可能做呢个职业嘅入场券咁样啦， 嗯， 即係有机会可以做歌手嘅第一条路， 嗯， 即係始终係第一步俾大家了解识我呢个人即係唱嘅歌系咩声啊类似咁样嘅嘢。 嗯， 所以我一开始係想喺个比赛开始即 係 希望可以发展落去嘅。 係咁但係细个系有咩令到驱使到你觉得我真係好想成为一个歌手咁样呢 其实细个咧，我咧就因为我阿爸好中意听四大天王啊、小虎队啊嗰啲，跟住然之后我细个就听好多嗰啲嘅歌啦。但系嗰阵我都系中意听，跟住模仿嘅啫，都未话好中意唱歌。但系直到有一个节目啦，系选秀嘅， 嗯， 就叫《中国好声音》啦。跟住之后我就有个选手好中意，跟住然之后就好似有种我又好想变做一个歌手好似佢咁可以分享啲嘢俾大家听。跟住然之后我就想做歌手嗰阵大概係12岁到。 哦就嗰个人就影响咗你。 係 心口叫。 係好似佢梦想变成我嘅梦想咁样。传达梦想。 但到你自己真係参加比赛同你喺屋企睇嗰个节目。到你係啦，即係應該係咪好唔同嘅？即係入到去比賽就發現，哦，即係原來除咗傳達之外，仲有好多嘅嘢喺裏邊要兼顧喎，咁啊。 係啊，因為其實咧睇佢哋比賽咧，佢個樣佢好輕鬆咁啦，跟住去到自己上，哇！點解個分別咁鬼大，即係咁鬼緊張嘅？跟住其實係個分別真係好大。 係。 最大的是在于是原来站在台上面跟我平时在电视看人家唱歌原来那个幻想是差很远定还是其实在背后的功夫是要做多很多这样呢 其实都有的， 嗯， 因为例如我看电视啦那我见到他因为 cam 会只是拍一些很漂亮的镜头嘛所以就觉得诶，他好像好 relax 咁喎，好享受咁喎，跟住之后自己上到去，点解好似咁大压力咁样，好似好多只眼望住你咁样啦，跟住之后镜头下即系电视嗰度有好多人望住咁啦，跟住要会 feel 到嗰个压力，跟住然之后可能比赛前准备嘅时间又多啦，咁所以都会有一种好大嘅压力咯， 只手系会震嘅。 是啊我第一场是隻手震到成程震到落尾是连个镜头都救不到我隻手都在震人。 咁係，但係之後去擺脱呢種緊張感，係因為純粹上台上得多咗，習慣咗嗰個台面嘅感覺，定還是可能都有一啲嘅前輩啊或者戰友俾一啲嘅意見你咁樣，令到你之後可能慢慢嘅發揮會再順利啲咁啦。 其实都有嘅，因为其实我哋彩排嗰阵我哋会有导师制度嘛，咁啲导师都好好啦，就真係会教我哋点样唱啦，跟住俾好多嘅嗰啲叫强心针俾我哋，跟住我哋嘅战友又会互相鼓励啦，咁所以其实喺自信心又 upgrade 咗啦，跟住然之后唱得多咗，就其实真係可能係喺个台度享受咗，就冇一种咁大嘅压力，就开始好似慢慢咁冇咁紧张。 俾个机会佢先，俾个机会佢多谢返头先嗰啲嘅导师同埋啲战友，你有冇边几个要多谢佢哋嘅先？ 哦，我好多谢我哋嘅导师啦，即係我哋个 team 嘅导师係 Jenny 老师啦，跟住 Janice 老师同埋 Aga 老师。咁我哋个 team 就太多人啦，咁我就讲唔晒。 就全部都多谢，啱啦。 係，同埋有个好重要嘅人就係、是、我哋嘅奶爸啦，李克勤先生。係真係好多嘅强心针都係李生俾我哋。 有冇同你特登即係可能李生是对着你去讲，为你去打的一些强心针，是有记得，即可能幕前幕后 讲的一些说话， 背后都有跟你打下气下。 即有一次李生过来看我们彩排，然后我就唱完，然后李生又跟我讲一句得的了，得的了，没事的了。然后其实好像很简单的一句，但其实自己的心就会定很多咯。 即好像是哇，连李克勤都肯定我 的表现咁样。 是啊是啊是啊。 咁、当其实比赛完咗之后大概几耐左右就知道咦可以推出自己作品，真係可以叫做梦想成真，十二岁想做嘅嘢而家可以做到咯。因为参加比赛虽然都一个歌手身份，但你知出咗一首歌属于自己嗰个感觉又系另一样嘢嚟㗎嘛。 哦，系，其实都系公司安排啦呢样。 系， 其实咁都觉得可能系因为呢个比赛，咁、那个热度仲系盛旺咁。咁所以就推出一只歌。咁等大家嚟听一下咁样咯。 系，咁所以大家就会认识到你咧，亦都有你嘅即个人作品陆续推出啦，咁样。 系啊，系啦。 生命惹来独个晚餐，同行的身影丢失了你，怎可再为挽求上关心，不需关心。好信你，我权为你操心，披星戴月，热情就会高温，蓝颜知己。 啱啱听过有今日我哋嘉宾啊，火鸡嘅派台作品《蓝颜知己》。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咧，就会由佢详细介绍呢一首派台作品啦。先睇一次新闻报道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二站，香港对南韩嘅决赛之中，主办机构播错歌。有南韩媒体引述主办单位人员表示，冇收过香港队提交国歌。香港欖球總會再發表聲明，說亞洲欖總在上個月23號已經直接與港隊確認，如果港隊進入決賽，將會播放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又說日後如果再有同類錯誤，將會即時退出賽事。聲明說，從未接獲通知話南韓欖總將會自行在網上下載歌曲播放，或者使用任何未經授權的國歌版本。香港欖總已經表達強烈不滿，要求有關方面保證有關錯誤不再發生。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說，欖總在上個月下旬向大會確認一直沿用的中國國歌連結。當局說，在泰國舉行的系列賽第一站，港隊進身決賽播放國歌的時候並沒有出錯，但是在第二站就出現錯誤，強調是調查範圍之一。将军澳蓝田隧道和将军澳跨湾连接路下个月11号通车，土木工程拓展署说，开通之后朝早的繁忙时段，来往日出康城和观塘市中心的行车时间最多可以缩减大约20分钟。将南隧道全长大约 3.8 公里，其中大约 2.2 公里是隧道，东面连接跨湾连接路和宝顺路，西面连接东区海底隧道、观塘茶果岭道和兴建中的 T2 主干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每个人对入境检疫零加零的理解都不同，在疫情风险可控下，将限制措施尽量减少，不会再去讨论是零加几。对于一些相信是重要的经济活动或者国际盛事，当局会有针对性的方案。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在報章撰文，現時實際上已經差不多等於零加零，而不可以直接稱為零加零，是為了顧及內地的觀感，以及更好地與內地入境安排相銜接。

火雞咧，佢俾人一種感覺咧，就係嗰種慢熱少少啦，即係佢唔係嗰啲，即係尤其可能喺同人相處啊，或者可能追女仔嗰度咧，都會係嗰啲吞吞吐吐，又唔係好夠膽，唔係好放膽咁樣去進取嗰一種嘅男仔嚟嘅。所以我覺得咧，今次第一首作品《藍顏知己》咧，其實就係特登為你呢一種嘅性格去度身訂造，就係嗰種如果當時我進取多少少，大膽多少少，細心多少少，咁可能我就唔係淨係呢個藍顏知己啦。但係好可惜就係現實就係偏偏就做咗呢個藍顏知己嘅。 fit 翻個性格。 係啦 ，fit 翻你個性格嘅，即係可能同監製去傾偈啊，或者可能同填詞人去傾偈嘅時候，發現其實你呢種特質都幾特別，即係幾得意個噃。其實都可能會有一啲咁樣嘅感情狀況係啱一啲嘅聽眾，咁所以就去用呢一樣嘢嚟做題材嘅。 咁我估埋你就揭曉啊！我想估咧呢一個咧就係今次我諗係咪喺演繹上面會聽得出你嘅聲喺唔同嘅段落。那個變化都幾唔同，即係譬如前段可能嗰個編曲比較叫做 clean 少少嘅話，你就好輕嘅。但去到後面好似嗰個情緒開始越嚟越濃啦，啲鼓亦都起埋嘅時候咧，即係好明顯你處理啲段落，即使都係 chorus 個位，嗰啲力啊，上去嗰啲真假音啊，嗰啲都會唔同。所以我覺得可能係咪喺諗去準備呢首歌嘅一啲唔同段落嘅設計，都幾受編曲影響，然後跟住佢去諗究竟我點樣去演繹嗰啲字眼咁啊，系啦，呢个 其实都啱晒嘅啦， 因为我最多都系讲啲都差唔多一定系真嘅嘢， 你呢个都大包围嚟噶， 大包围嚟噶，咁所以因为有阵时可能会有一啲嘅做法未必系有晒副编曲跟住就录音咁啊，咁但系我觉得今次呢个应该一听落去就知道都几跟随住一个完成咗嘅编曲去錄咯，係，所以我成日咁樣估嘅。 咁不如講下我哋由呢首歌嘅起頭開始講起啦。即其實最初呢首歌嘅誕生係點樣出現？係公司突然有一日同你講，喂，不如咁啦，即而家有首歌，不如我哋幫你出第一首歌啦。咁然後俾一啲嘅 demo 你去揀定，還是係點樣樣開始嘅？ 其實公司就好好啦，就話可以幫我出隻新歌嘅。咁所以就揾咗監製啦，即呢、這個嘅作曲人啦 ，Yohi 啦 ，Yohi 係 係啦，咁然之後就打電話啦，就傾個題材啦，即係其實係唔係 demo 嘅，係真係我哋傾出嚟嘅結果嚟嘅。 嗯， 咁嗰陣就係、是因為想知道我啲興趣啊、愛好啊，跟住又知道我係中意比較聽台灣啲啦，跟、住所以我曲風都偏台灣嘅。 哦， 跟住然之後就問有啲咩情感經歷啊？跟住就講咗自己嘅經歷啦，跟住之後覺得個人設都好合我咁樣，即係個 character 好似我咁樣，咁就可能而且好多人都有共鳴啦，可能因為呢啲事真係有機會發生噶嘛，好多人，咁所以就攞呢個 topic 寫咗一隻歌咁樣。 哦，咁嗰陣時就即係傾咗嗰個 topic 先，跟住之後就再 Yohi 佢去再即係度身訂造一個曲一个旋律咁样咯， 系啦系啦，跟住就写完个旋律就揾咗作词咁帮我哋写咯。 系咁啊，头先个 Yohi 就系做曲同埋监制啦，咁啊作词就有阿火兔啦。 系啊系啊， 咁啊佢呢一个本身你认唔认识佢，定系今次合作先至我第一次相识啊？火兔系。 火土其實我有睇過佢嘅 cover 作品， 係因為佢都有網上面改下詞啊嗰啲咁樣。 係啊係，同埋因為我哋有個都係叫做同我哋嘅戰友啦，Aaron 啦， 係 佢好 cover 佢嘅如果可以嘅廣東話版， 係 咁所以其實都知道火土呢、這個作詞係好勁嘅啦，即係都好有 feel 嘅， 係 係因為火土老師佢話佢寫嘅都係比較偏係自己有 feel 嘅嘢咯，咁所以其实都好靓嘅，我觉得啲词 系，咁又话就系公司问咁新歌有冇一啲心目中想合作嘅词人，就自己 propose， 因为你有睇过佢嗰啲咁，系咪自己举手啊？我想试下同佢合作得唔得咁样咧？ 我咁又唔系咁，系公司帮我哋揾嘅。 哦 ，OK， 系， 但系都好好，火兔老师写得真系。 咁有冇要同佢可能有机会见面去讲翻你嘅故仔啊？定系 message 上，定系可能监制会做咗中间人角色，佢将你嘅谂法、你哋倾嘅嘢就交俾佢咁咧？ 其实监制做中间人嘅，但系当然火兔老师会 IG 揾下我啦。咁我哋其实都要倾大概嘅嘢嘅。咁所以其实都两边都有咯，我觉得。 咁跟住记唔记得自己收到嗰份歌词嘅时候，嗰、那个感觉系点啊？嗰阵时， 哇，系好感动啊！ 系， 同埋因为始终有啲自己嘅经历啦， 系， 咁所以初头我睇咧系有啲。即系我又喊唔出，但系咧有啲诶、欸，好似系揦住揦住，即系有几句歌词系好 touching， 系 咁，所以就哇，即系哇哇咁样， 即系有种感觉，哇呢只歌系真系属于我噶，系我嘅古仔嚟噶， 系啊咁样，有冇话边几句可以 touch 到咧？ 即系因为我份人比较内向啦，咁、所以有几句系可能话旁观嘅都指引，偏不敢走近。 系 无动于衷个这样品，即系好似真系自己发生过，因为我真系揾过好多朋友， 系 跟住分享啦，然之后啲朋友去马啦，真系烦到死咁样，到而家都唔去咁样，跟住其实佢哋都俾咗好多指引我，但系咧，但系我就系无动于衷咯， 哦， 跟住就真系好蠢，而家谂翻就 有冇后悔啊？ 系咯，有冇啲真系自己冇出声，跟住就错过咗啦？咁 其实有冇后悔嘅，但系即系会觉得，诶，即系有少少遗憾。 嗯， 系，即系遗憾系有啲好似未开始咁样，但系其实因为可能双方都有意咁样。 哦、 啊，即系有时都 feel 到嘅，其实 系啦，但系就比较内向。 咁但系可以咁噶嘛？即系当你当一段感情咁样，你开始发现有段遗憾，大家对大家都有啲意思嘅，但系可能谂翻转头嗰阵时冇再行前多一步，咁到你谂翻转头，喂，其实我而家补救都未迟啊，咁样，你会唔会有时都谂啊？其实有啲嘢我仲有得掹噶，仲可以补救翻， 即系反正都仲系 friend 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啊，其实我觉得咧就冇噶啦， 我知你呢句 冇啦， 佢呢句冇噶啦，真系 feel 到系冇噶啦，咁样 系啊，真系冇噶啦，因为其实又真系 太耐啦， 系啊，过去式啦，咁、人生系要向前行噶嘛，无谓为咗之前嘅嘢影响之后行嘅路啊，可能之后有更好嘅咧就。提醒自己下次唔好咁样啦，都可以警惕一下世人呢只歌就 系啊，即系大家唔好错过咗嗰啲机会咁样。 系啊， 咁你有冇咧？即系自己嘅经验当中有都试过，就系我都够胆出声嘅，系啊。即系虽然呢首歌讲紧嗰一面嘅你啦，但其实你都有做过，我主动去 approach 对方啊，会尝试追求啊，有冇咧？ 哦，其实我多数都系被动方， 系都系俾人表白嘅系嘛？ 唔系，即系可能有个好合适，即系好合适嘅时机，我先会表白咯。即系我可能要等到 100% 咁我先表白，但系好多时可能 99% 咁，其实去马我得咁咯。 系， 但 99% 我都系唔够胆嘅。 咁你点样可以知道 100% 咧？咁以你经验， 其实都唔知嘅，系个自信 100%。 哦，嗰一刻个心情好 mood 到， 嗰日 feel 到，嗰日见到个幸运指数有五粒星，系啊，应该系 work 嘅咁。 抽咗啲便利店 T 恤，抽到五粒星嗰日就开啦咁啊。 但系有冇试过可能即系 approach 心仪女仔隔篱嗰啲 friend， 即系以前都会问下。你知唔知佢对我咩感觉？有冇用过呢啲策略啊？ 哦，其实有噶， 系， 但系咧，佢哋讲咧都系俾唔到100%我嘅，即系讲 系啊 ，friend 原来 系啊，佢好中意你噶，你去啦，你去啦，跟住好啦，我谂下啦咁样， 系 都仲要谂下， 系啊，俾即系好似咁讲旁观嗰啲都俾晒指引， 系咯， 系啊，所以就真系好蠢咯，我真系系真系蠢。 我觉得你人生当中把握得最好嘅机会就系做歌手呢条路，所以喺感情上边系有啲细胆嘅，咁但系喺歌手呢条路你又好够胆去。捉實啦，咁但係尤其我覺得喺做歌方面咧，你變相呢份膽量同監製去溝通，會唔會比起你感情上面係大膽好多嘅咧？其實 夠膽同佢傾，係 啦，或者可能講下自己嘅意見，我覺得咁樣其實好啲喎，監製咁樣。 係啦， 我會啊，因為其實監製都好想我嘅意見表達出嚟。即系其实监制都好尊重我嘅意见， 系 咁，所以我就变咗我好敢表达啲自己嘅谂法出嚟。 哦，其实都系因为监制有100% 俾到佢， 系 其实因为 都唔系佢嘅自己嘅自信嚟。 因为如果监制唔咁讲，我估可能你就未必够谂表达你对歌啊嗰啲嘅。 会 吞吐啲。 咁如果係咁嘅話，咪每次可能做歌嘅時候要認識一啲新嘅監製，你又要重新去睇下啊呢、這個監製會唔會願意俾呢一個 100% 嘅信心你咯？ 係，所以需要電光石火雞啦。 係啊，要快嘅，要係啦，要 keep 住進步嘅嗰樣。咁但係喺呢一首歌為例咧，咁啊 Yuki 有冇都問咗你一啲點樣樣嘅？意見啊，或者你嘅睇法，然後你 contribute 咗落去呢首歌，令到而家我哋聽到嘅版本係咁樣樣。 OK，Yuki 監製就問我：你中意啲詞係比較古仔啲啊，即係直白啲啊，定好似好多描述，即係好多比喻啊嗰啲，即係比較冇咁直，但係好靚嗰啲。 係， 跟住我就話我比較中意直嘅，即係好似講古仔，即係好似一聽就哦即刻明啊嗰啲。就唔使諗好多嘢咁樣，咁、就變咗其實呢份詞又好直白咯，講嘢，但係其實句句都好入骨咁樣咯。 而佢背景亦都有一個即係個故仔嘅設定，因為去到歌最尾都有講，即係我收翻佢一個 message， 我點樣覆佢嗰樣嘢。 係啊，係啊，係、啊。 咁呢一個係都係你自己嘅 經歷 啊，定抑或係我填詞人佢嘅一啲想法放咗落去，你睇到就哇咁樣。 其實呢個信息咧就唔係我嘅親身經歷，因為始終係呢個 topic 類似嘅嘢啦。 係。 咁但係作詞，我睇到呢句覺得好靚嘅，其實初頭覺得，因為。其實如果我真係嗰陣收到一個 message， 我嘅心情係點呢？即係其實可能會覺得遺憾啊，覺得可惜啊，定係覺得真係有機會繼續發展呢？ 係， 因為其實會諗好多嘢，即係其實我要繼續沉落去啊， 係， 定係解脱呢？ 係， 即係其實係一個好嘅問題，我覺得可以諗到。 咁有冇答案㗎？咁喺呢一個問題。你应该复嘛？你自己嘅谂法系 应唔应该复啊？ 其实我咧就唔应该复嘅， 好一贯火鸡嘅性格。 系啊， 系啊，要做人要洒脱嘛。 系，因为都觉得冇噶啦，都要向前。 系啊，冇噶啦。 好啫，今日呢句冇噶啦。 做人嘅宗旨系冇噶啦，冇切忌太有自信。 咁喺呢一首歌嘅编曲上面，因为知道你都几中意台湾风啊，咁呢一位系咪都系？即系唔系香港嘅编曲人嚟嘅呢个张雨晨系咪？ 唔系香港人嚟嘅， 系， 因为好似喺台湾嗰边都有啲金曲奖嗰啲，其实好多都有佢嘅编曲， 系。 跟然之后Yuki 又好熟佢，即系好似好朋友， 系。 咁所以就拜托咗佢帮我写編呢隻歌，跟住其實真係好台灣 feel 嘅，係隻曲風。 咁可以做到你自己又好鍾意嗰一類嘅感覺喎。 係啊，真係好鍾意呢隻歌，真係。 咁喺演繹上面去揣摩啊，唔同嘅段落等咧，譬如好似我頭先估嗰樣，就係覺得哦，真係幾跟隨住個編曲去諗點樣去唱啦。咁呢一個有冇得都講下今次你自己去消化準備啊，去到錄音啊 ，vocal 上面嘅處理係點咧？ 其实最初真系，因为最初得个琴版啦，咁嗰阵就会谂我跟住啲歌词要点样做啦，即系可能初头就系比较古仔啲啊，跟住去到中段就比较激昂啲啊，去到最尾就啊点解啊咁样嗰啲，跟住嗰啲好似崩溃边缘嗰啲 feel 啦，跟住之后去到之后收到个编曲啦。就原來同我嘅諗法都幾似，係跟住然之後就好似就聽熟啲個編曲，就諗緊嗰啲鼓位啊，跟住之後嗰啲拍子可以點樣做得好啲咯， 係 即係有啲其實都係特登 lay back 咁樣嘅，咁所以就可以睇下可以玩到啲咩出嚟咯。 係咁有冇其實錄音嘅時候監製 Yuki 佢都俾叫你即試多啲，特別去到一啲後面崩潰啲激昂嘅位置，就你試多啲唔同嘅玩法，睇下邊一個係最 fit 啦咁。 系啊，其实Yuki 监制俾我嘅自由度都好高，因为其实多数佢都系想用我自己嘅谂法，因为佢唔想好似佢嘅谂法强塞落我嗰度咁。因为始终系佢觉得系我嘅歌，咁讲我要点样表达，咁所以就一开始系叫我唱晒成只先， 系， 跟然之后就可能都系啲细位执咯，但系大部分嘅嘢都系跟我本身谂嘅嘢而做咯。 咁呢首咁度身订做咯，我觉得系几为你度身订做一首作品嚟嘅。其实最后会唔会系真系好快录咗好少 session 就已经完成晒 vocal 嘅部分咧？ 其實就真係唔算錄得耐嘅。但係因為嗰陣我係大概好似錄咗五個鐘度啦。咁但係嗰陣我係有一次就係印象都深刻嘅，就係、是、我嗰陣棒劇。係。咁有一日就真係冇瞓嘅咁滯，就好似瞓得一個兩個鐘咁樣。 哇！ 跟住之後過到去錄就沙沙地啦，咁滯。係 係。 跟住之後 Yuki 監製又問你把聲 O 唔 OK 啊咁樣。跟住之後，如果你覺得唔 OK， 就真係可以下次再錄咁樣，我哋再 book 過。跟住之後我就講咗咯，就講其實真係有少少唔舒服。 係。 即係其實真係有機會有啲咁嘅狀況發生咯，真係嗰陣錄音我先知咯。 哦。 咁而家即係喺工作上會唔會話要開始學懂要嗰個平衡啊？即係唔好俾自己崩得太緊，因為真係緊要噶嘛。你嗰個聲嘅狀態，尤其喺錄新歌啊嘅前後，或者有演出嘅前後，嗰、那個聲音嘅保持住嗰個質感係好緊要噶嘛。 係啊，其實真係好緊要，因為其實真係有好多嘅狀況可能發生啦、即係例如病咗啊，病就真係好慘嘅。係係，跟住然之後又瞓得唔夠啊。咁瞓得唔夠，可能就工作啦，或者自己問題啦，過嚟打機啦。 好彩你都好彩你都有坦白 ，OK， 算你坦白 ，OK。 係咁，所以咧就要識同埋或者食嘢方面啊，即係可能因為嗰陣 Jenny 老師都有教，其實每個人佢嘅可能有啲嘢唱歌前真係唔食得，即係可能有啲人係酒啊，有啲係咖啡啊。咁我就要了解，慢慢摸到我唔可以食啲咩唱歌前，咁我都摸到啲啊。 係，例如有啲咩你係唔可以錄音前？ 例如咖啡我一定唔得， 係、 哦、跟住酒都唔得， 係 跟住前一日唔可以打邊爐， 哦 煎炸嘢都得，但係其他嘢就呢啲、哦、就唔得。 即係嗰啲就會令到把聲可能會沙或者緊咗咁啊。 系会锁喉啊，或者好插把声， 系 同埋唔可以瞓觉， 唔可以瞓觉， 系啊，瞓觉就大镬啦，即系中途瞓咗觉，然之后要用翻一段时间嚟开， 即系要 warm up 翻把声，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哦、所以你以后录音嘅时候就要前一晚唔瞓觉樣， 或者唔好约咁早， 唔好约咁早系啦， 早就再早啲起身开咯， 系、哦、系。咁、因为呢一首歌其实都听得出后面嘅部分激昂之外呢个难度都高啊。我哋听嘅角度，咁喺你自己角度，包括可能之前比赛演绎过嘅作品啊，自己嘅歌，你觉得呢一首歌嘅难度分有几多？如果十分系满分嘅话，你自己？ 其实因为始终系为我度身订做一个 range 都好啱我啦。咁所以其实个难度就唔系好高。 系。 但系要点样表达到出嚟呢？呢、這个系比较难度比较高嘅一样嘢。 系。 我觉得可能系七分。 七分， 即系因为其实唔系个歌对我嚟讲好难唱，而系点样表达好难。 咁点样揣摩嗰啲即系唔同段落嗰啲情绪啊，嗰啲情感嘅投射啊，咁样咧？ 就要睇翻个歌词啦，即系有啲位系，即系问翻自己，即系因为其实歌词好多都系自问自答，点解咁咁蠢？点解？点解？跟住嗰啲就遗憾啲咯，唱得即系，然之后去到中段啊，即系仿佛注定未能避免孤单啊！呢啲真系真系啊， 有啲嬲自己咁啊，系啊， 系啊，系啊，跟住嗰啲就唱得比较激动啲。 嗯， 今次呢一个 MV 都有对手戏嘅，即系都有一个女主角陪你一齐去演呢一场嘅戏。咁啊，会唔会都好硬啊？即系硬晒太啊！啲手手脚脚唔知点样喐好啊，因为有个女仔喺隔篱好紧张咁样。 哦，咁又唔会、啊，其实初头见到都紧张嘅，因为始终女主角都好靓女，即系会有啲怕丑咁。然之后，但系咧，因为我哋女主角 Jojo 咧就比较 talk， 即系 系 好倾啲嘅， 咁所以就好似慢慢咁。就好似變咗朋友咁，好似同朋友一齊拍咁樣咯。而、家我同佢都好似朋友咁，其實 好強調， 真係好似一個朋友。 我冇誤會其他嘢。係 啊，就算佢對我有意思，我都係當佢朋友嚟嘅啫。 明啊，知你嘅性格係咁啊，冇100% 信心佢都唔會。 係啊，冇100% 就 係都係朋友嚟嘅，係啦。咁所以就有啊，火雞而家嘅新嘅派台作品《藍顏知己》嘅咁啊，今日多謝同我哋介紹呢個新歌。今日多谢你嘅伏击， 多谢晒 ，thank you， 唔该晒。 门口一个成双得三，临场感指数成绩得。 会彷徨， 也没有投降。哦哦， 谁是惊求狂，谁是飘浮王， 骚动音乐，最后一首作品带嚟有孙汉林在内嘅《星梦一》同埋《星梦二》嘅成员，带嚟有呢一首作品《Hat Trick》。